是你，我的世界从此。

摇动，像一颗布满泪水的恒星，在每个无人喝彩不眠的夜晚独自 一起分享，会更

里升起了也没痕迹。我哦，忽然很想拥抱你，吻你，措手不及，这只能想象而已。